Hello， 有人在这里的，等等先啊，等我搞清楚一些先。Hello， 劲通，我看到你的，你等先，我试紧一些先啊。我试一下呢，现在呢就在 Facebook 那里出下鸡先。今天有什么讲你可以随便点下题啊。因为呢我都唔想 take 嘥，因为本身我自己真係冇嘥可 take 嘅，即係关于一个选特首啦，最主要我又唔係选委啦，咁兼夹几日之间发生太多事，一来尝试去消化啦，二来又我都无谓喺呢环境咁样去闹交，或者即係大家都要做一個好聰明咁嘅姿態咁樣，有乜意思呢？即係點解唔商量下點解你會咁睇，佢又會咁睇？即係而家大家都欠缺咗呢個耐性，即係嗰啲人明明以前係大家都開口話莫忘初衷咁樣，但係而家點會咁樣嘅咧？真係高手啊！搞呢啲嘢嗰啲人，好嗱，我試下呢邊吹雞啦，效果會好啲先。OK。好，我返去我呢边先。出得好衰啊。出多个 logo 添。喂，唔係呢个。好论尽啊，太多嘢。喂 ,hello, 睇下边个嚟咗先。声应该冇问题啊。邓武式 ,hello,Kenny Tang Workshop,hello, 你係边个以前定係你新嚟㗎 ,Kenny。Hello Daniel， Auntie Four Cat 即系我识你嘅 Eddie Lu 啊嘛 ，King Yu Lee， Hello， 李琼瑶啊，几劲啊！呢个多谢你9527系边个咧？又唔记得咗添，系咪啊？萧志玲啊，好似系。Hello 啊，呢个 Dominic。晨光第一線又是開埋呢間燈會唔會好啲呢？點解我呢度我又發現窒窒地喎，你哋有冇窒呢？唔知。Hello, 春天第一次睇 live, hello, 你無端撞入嚟因為點㗎 ?Low Cap 話都幾窒機喎，我而家自己呢個畫面呢我用 Firefox 呢 ,suppose 係最順㗎啦嘛。點知 Firefox 都有好似有啲就停咗喺度喐都唔喐都唔知點解。有話中話功能但唔係咁容易用㗎。即係佢唔係常理咁樣 drag and drop 就得㗎。佢同埋可以呢抌個另外一個 browser, 但係個 browser 控制佢喺邊度出呢，即係甚至乎我睇到你哋嗰個留言都得嘅，即係喺個畫面度 show 埋出嚟。但我就唔知點樣 copy 返留言嗰橛出嚟個畫面度囉。我見到有人做到嘅，我朋友 Alsonny 又做到嘅。上次講過由鬼故開始聽㗎，但我唔記得你係邊個喎，你上次係咪有第二個名㗎？上次都係有幾個朋友都係由鬼故開始聽嘅。而家有幾個入咗嚟我睇唔到，唔知停曬我個畫面 ，sorry reload 先。我今次冇 download 嘢啦，點解會咁嘅呢？咦，點解 reload 就變咗廣告啊？頂你啊！依家幾多林記韻喎？呢個咩廣告嚟嘅咧？唔知係咪林記韻定係似咧？哇！點解停咗呢個畫面咁尷尬嘅喂？就停咗添啊！點解咧？ 我咪已经冇 download 嘢㗎喇噃。关唔关事呢度有个 video 喺度压住咗好多 streaming 嘅 power 呢，试下唔要佢先。咁会唔会好啲呢，个 logo drag 返上嚟。咁会唔会好啲呀？俾人及到个古喇添，真係呢啲褲真係唔係幾話太低要啊。你應該直㗎係咪，直嘅冇乜吸引力嘅真係古喇。佢一個古喇，成日喺街道見到啦，報紙檔嗰個阿叔都成日都係咁㗎啦。Hello， 春天由 D100 開始聽。而家仲有冇喐啊？我而家呢度都唔喐啊，唔知点解啊。太 worse 嘅话，可能要 restart 啦，系咪咧？其实，咦？点解咁嘅？好混乱啊！咁得意嘅咧？点解？我都唔解释唔到。而家系咪仲系 live 紧嘅咧？我 restart 咗成部机，跟住。又入返嚟，咁我又用返條 link 又得㗎喎，真係奇怪。我想知道係咪而家最 update 㗎喇，個鐘係 23.06 分。咁樣頭先停咗咁點呢，嗰條 archive 會點呢，真係唔知喎。我而家好似好暢旺咁喎。真係唔明點解。Panda C， hello， Candy Wu， Auntie for Cat， 你讀咗喇喎。 Paul Michael， hello， 你好。嘩，而家好正常喎，突然間嘖嘖一聲嘅，點解 restart 個部機咋嘛，只不過係23.06 分啦 ,ok 啊。咁即係咪同一條片嚟㗎，你哋有冇走過呢，我想知道。我就成個機 restart 咗啦。喺、hey, ,hello 大金。我監製唔喺度，我監製喺屋企啊。哈，真係唔明啦。咁啊繼續啦。喂，啱啱我睇一睇少少 Now TV 嘅新聞呢，真係幾好笑。因為 Now TV 嘅新聞呢就講林鄭呢話俾人陰點咗呢，就返嚟影響佢嘅選情。影響嘅民望喎，你真係攞嚟賴㗎喎，即係你即係佢其實根本 day one 就唔使睇個民望係點㗎啦，如果你選埋呢咁嘅選舉又 confirm 唔到個選委個人數，咁但係最奇怪呢就大家呢就樂此不疲呢，就覺得自己有份咁㗎，仲係即係就話可以影響到個民望，咁就令到北京呢都會考慮咁樣，究竟會唔會考慮呢，大家認為。咁如果你真係咁樣覺得係咁嘅，咁你真係一定要投我長毛一票啦，即係或者咪鬧少句啦。係咪呢？啊呢、這個我而家呢個 app 呢，唔知係咪頭先我大咗試得太多嘢呢，就會令到佢唔知叻咗定係點呢。咁我而家試多樣嘢，我想其實攞大家做白老鼠啦，會點先。佢呢我成個 browser,擺落去嘅，咁你只要喺個 browser 嗰個欄嗰度呢打你嗰條 browser 嘅 link 呢就得㗎啦。我睇呢就攞啲好嘢大家。咁、那個 browser link 係啦，嘩就係呢個啦。哎呀頂你呀、啊。寫住咩呀，要咁㗎，但係我呢個冇快啲 sign in 㗎，益唔到大家啦。真係唔好意思。咦咁我攞呢度嚟睇新聞得㗎喎，支咪下水喎。唉同我人一樣啦。嘈聲大家唔好意思啊。 头先 offline 咗啫，净系哦冇走过都继续去到咁得意嘅。I'm not going to blame 长毛，系咯？点解咧？嗱，我见到咧一个现象好得意嘅。我觉得嗰啲即系嗱，又系讲嗰啲族群啦，即系类似热狗、叶普成嗰啲拥趸咧，好似忧郁期咁啊！即系啱啱过咗呢半年咧，或者呢三个月咧，佢忧郁期咁样收晒皮嘅，即系又得闲讲下动物仔啊，得闲又讲下饮食食啊，突然间咩政治都唔讲啊！因为连佢吹捧嗰对象都撞晒车，咁于是乎咧，哈！而家终于有材料俾佢喺度继续，可以即系斗争思维，终于可以延伸啦。即系我讲过50次都唔止咧，就系话咧，香港根本上唔好话香港啊，全个中国咧文革都冇停过嘅，即系包括而家咧，即系大家去论证咧，所谓因为香港嘅言论自由好珍贵啦，咁大家咧都个个都系专家咁样。即系一定要讲出嚟啲嘢一定要中嘅，即系个个都学咗，即系你冇办法，我冇法子唔承认嘅。你中唔中意一个人都好咧，所以有啲人咧就硬系咧硬系会，即系你容易学咗佢嘅。咦啊，监制同我讲咩啊？佢话你 bad video setting 啊？边度话？我唔知道。因为而家 PM 紧我 ，bad video setting 系咩意思咧？而家仲系啊？系咪关咗喐过晒嗰啲 resolution 嗰啲嘢咧？头先，please use a keyframe frequency of 4 seconds or less。哦，系啊，咁我而家开始紧都整唔到噶。咁而家有冇事先？如果而家冇事又 OK 顺咧，就继续先啦，唔好理住啦。去 YouTube Stream 嗰度啊，好啊，等等先。YouTube Stream 嗰度喺边度啊？Current keyframe is 5 seconds 啊。咦，你搞得过你用你部机系咪啊？因为我都唔知道那个 keyframe 喺边。在哪裡教？中途教得的嗎？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整到我幫我整，因為我現在要招呼大家，沒理由等我整完先的。現在是不是很離譜？還是窒得？我的電視，即是我的電，我的mon有一點窒的，其實都。哦，監製都是估的。去 OBS 嗰度整啊，真系唔知道，因为咧嗰啲 OBS 咧仲系一个开发中嘅软件嚟，因为佢一个 open 嘅 broadcast system 啊，咁所以咧佢好多系嗰啲 engineer 或者啲 programmer 先明嘅嘢，我就唔会明咯，咁所以佢话嗰啲 keyframe 嗰啲我根本就唔知道做乜 snap sensitive。Step sensitive stream 嗰度又冇得你教 keyframe 啊 ，output 又冇得教咧 ，audio track 一条 keyframe， 但最离谱咧就系佢个 rescale output 咧系5120×280，边有咁大咧个画面？我真系唔好明。keyframe bit rate 就2500，即系2.5K 都唔系好高。佢話 CPU very fast， 而家都係 fast 係咪？定係教 super fast 咧？係咪即刻唔喐得咧？你未見喎，唔好理佢啦，不如咁啊，暫時得閒先整。手機睇好順 ，mon 好正常啊，你話正常冇事喎 ，iPad 都你即係 OK 啦，冇窒啦，咁唔好理佢啦。頭先唔知點解有事咧？李玉龍 ，hello 你好。Lily 姐 Candice Wu 是不是以前都见过你的还是你新来的呢 R4NDSL 你好啊未见过你啊 C 汤的时候都见到啦之前听了长毛上城寨表达过他的看法希望听完之后会有多些人理解少些人骂他 喂，即系而家最大问题咧，就系咧，大家都欠缺耐性啊。事实上咧，生活上咁忙咧，同埋咁多咁多关于政治嘅网媒咧，都佢背后个 agenda 嘅。因此咧，就大家好容易有个 bias 咧，即系尤其是我头先讲嗰班休渔期嗰班朋友咧，哇，今次仲唔疯狂，有机会俾佢入位咁样。我觉得即系你有啲嘢。你交代得唔清楚，或者你冇呢个机会交代嘅话咧，咁冇办法嘅呢样。原因就系而家我哋今日面对嘅嘢咧，就并唔系一啲好简单嘅嘢嚟嘅，即系个内容系好复杂，同埋个变数好大，兼夹咧，亦都我哋而家呢个政府咧，同埋大陆嘅政府咧，即系玩嘢王嚟嘅，即系佢玩弄人嗰个技巧咧，即系高度咧，我觉得系全世界首屈一指嘅一个民族嚟噶啦。即系由清朝啊、明朝啊，一路玩权术玩到今时今日，即系我哋嗰种玩权术啊，或者用自己嘅 power 去愚弄一啲低自己个 power 嘅人咧，就乐此不疲嘅。咁于是乎，至到今日大家都成精啦，即系所以咧，你睇翻历史咧，咁多个文明古国咧都应该灭亡嘅。中国未灭亡咧，原因就系啲人相对比较怕死咧，咁所以咧就冇咩特别嘅大嘢发生，同埋天灾又相对唔够大咁样，咁所以咧，唉，我都冇嘢讲啦。即系假如你去到今时今日咧，如果你 follow 翻一个作为自己一个中国人咧，嗰个态度去生活咧，都相信冇咁凄凉嘅。即系譬如我能够为自己，即系我用我嘅方法去讲咧，即系觉得。我生活得好痛苦嘅，原因就系咧，有啲你明知道，即系你用理性去分析嘅一啲嘢，你唔摆情绪落去，你系睇得通透啲嘅。嗱，但系摆咗情绪落去咧，又多啲话题，即系例如一讲就剔晒啦，譬如长毛企出嚟啦，又或者啊曾俊华又话出嚟选，或者之前之后咧，即系大家都有个自己嘅期望咧，灌注咗感情落去。即系觉得好似大家有得选啦，第一，第二就系咧冇得选，我哋唔希望即系俾中央觉得我哋系唔关心啦。第三就系咧，大家都系建制派，简洁冇咁衰噶啦，咁样都系一定要揾一个或者一个半个啦，或者好少人两个嘅，即系揾一个偶像去崇拜嘅，或者追随嘅。我觉得呢样嘢好弊翳嘅，真系，即系你身为呢、这个社会，身为呢个圈子咧，你唔咁样做咧。你好似冇立场，你好似冇朋友或者冇话题咁样，即系大家咧就一即系中共啦，当系佢真系睇穿咗中国人咧，就好有呢个咩都用情绪去行先嘅一个民族咧，哇咁就好玩咯！即系佢根本上佢个游戏设定咧，不停咁样改咧，譬如佢可能林郑讲得啱嘅，即系话你不停咁样魔鬼之吻啊，即系不停咁样赞佢啊，又出口术啊咁样。你可能喺民心上系害咗佢嘅，咁变咗咧，当权者咧就两手都有利啦。当我拣你嘅时候咧，梗系啦，因为你听话啊嘛，你试过晒咯，俾屎你都食咯，咁咪梗系揾你啦。但系当我唔想揾你嘅时候咧，喂，啲民意唔中意你，唔系我唔中意你，即系呢啲计仔咧，其实系我哋中国人系玩到出神入化噶啦。即系例如，甚至乎我家姐以前同我男朋友分手咧。佢都赖咗我话我唔中意我男朋友，即系呢啲类似嘅嘢咧，喺我生活度经常见到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下下咧将你嘅精神灌注喺是但一个 target 嗰度咧，你都有机会同对方撞车嘅。咁点样可以唔撞车咧？就大家个精神唔好灌注得咁，即系唔好投入得咁厉害咯。我哋有啲好朋友全部都系咁样嘅，见到啊，见到就凄凉啦。一日出文，每出新闻咧就要应酬翻。对面话佢嗰个人，喂大佬一日，除非你真系退休人士啫，即系或者你日理万机嗰啲嘢唔使你自己做，你有秘书有公司上晒轨道啫，即系好似我呢啲咁样，我要翻工又要瞓嘅时间又唔准时咁样，我点样应酬呢啲咧？咁好多人都系咁噶，但系为咗不失霸气咧，咁啊人讲嗰样，佢又中意边个人就照讲咯，唔中意都照闹，总之咧自己一定啱嘅。即系大家中咗萧若元嘅毒咧，同埋黄毓民嗰啲毒咧，就系话 出得嚟开咪或者作为一个意见领袖喺 Facebook 度写嘢，一定系要自己讲样嘢咧，觉得自己系叻过人哋喎，众人皆醉我独醒嘅。我即系我见到呢个通咯，近年都系。咁有咩唔好咧？就系、是、即系以前咧，大家咁样做咧系好爽嘅，原因就系咧建制同埋非建制呢两个壁垒分明嘅伙伴咧，即系大家都要都互相依赖，大家生存嘅，因为咧。我哋有个斗争嗰个基因啊，即系嗰个共产党一定要斗死你，你死我亡，一系你啱，又我错，又我错，又你啱，即系成日都系喺呢个状态里面咧。咁你壁垒分明咧，就好易噶，即系好舒服嘅，大家都，因为咧你可以去得好尽啊。即系譬如你见到民建联嗰啲人老老实实、醒目啲都唔系民建联啦，系咪先？即系嗰啲。容海恩嗰啲我朋友，即系我以前觉得系纯情嘅，真系咪所以咪入埋嗰啲咁嘅党咯，叶柳嗰啲咯。但系即系你稍微有少少聪明或者有少少智慧咧，你都唔会喺建制嗰边噶嘛。但系今时今日就唔同啦，即系成个宇宙啊都变紧啊，尤其是地球咧嗰、那个轴心又改变啦，磁场又改变啦。咁人就点可以逃得过呢个大难咧？咁所以今时今日咧嗰、那个磁场咧。对调到咧，或者 shift 咗少少咧，就令到咧，泛民或者非建制嘅朋友咧，都自己喺度为咗一啲好基本嘅意识形态，就去又壁垒分明啦。即系例如，我都未听过人哋咁样话长毛嘅，真系阴公啊！即系呢啲万劫不保啊，简直系。咁但究竟有几多人听晒讲嗰啲嘢呢？甚至乎有啲人话我听晒讲嗰啲嘢啦，啊我都唔信佢系亲口嚟讲嘅。咁各样都有啦，咁大家自己睇啦，我都唔重复啦。好，睇下大家有啲咩意见先。咦，好似冇咩讲咁，系咪走咁啲呢已经？自从武疾之后，你哋冇意见嘅，点解？我讲呢啲，大家冇乜意见。我好希望大家踊跃发表咯，但系唔好将嗰啲明明系未必关自己事嘅，摆得太多感情喺度咯。Hello， 郑志成。哦 ，Candice Wu 上次系第一次睇 live。港人在外 E flat 今 E sharp 今晚吹啲乜？我其实晚晚都唔知吹啲乜嘅，即系希望大家唔好当呢个一个节目啦，因为呢个节目太沉重啦，同埋我觉得讲个 flow 啦，譬如大家影响到我讲咗第二样嘢，咁我咪讲第二样嘢咯，随缘咁样会好啲。哦 ，Candice Wu 一路听重温嘅 ，Patricia 就话。終於星期四了，係啦，好快啊，覺得。喂，但話時話，我覺得兩個月呢真係過得好慢啊。可能我真係太耐冇打過工，同埋冇做啲咁嘅非人生活嘅工啦。其實某程度都幾刺激嘅，即係我冇逃避過唔返工或者懶床嗰啲嘅。因為份工真係幾好玩嘅而家。不過就真係唔可以長期囉，譬如最理想嘅一年接兩套咁夠錢就好啦，真係。咁我就其他地方要嚟狗吹啊，要嚟玩下音乐啊，要嚟拍下嘢啊，咁几爽啊！不过边有咁理想啊？呢个世界系啊，你都睇到眼镜框，唔知点解琴日冻完之后咧晒黑咗嘅地方咧啊，唔系、啊，可能我一路都晒紧、啊，因为连除咗外景啊呢两个礼拜，咁所以咧个眼镜死啦唔见咗添，话时话我已经冇戴两日啦。咁眼鏡框呢出晒嚟兼夾呢呢個呢條邊啊睇到成條框咗出嚟。咁可能呢我聽日去呢個西營盤開工呢就去返我相熟嗰間眼鏡鋪再配返隻透明或者有框啊或者各樣可能會好啲。因為嗰隻眼鏡呢都有個鏡框有少變形啊成日呢將個鏡片呢擠咗出嚟即係个镜框框唔住个镜片唔知咩原因。亦都影响咗个镜片嘅弧度因为胶嚟㗎嘛。阿 B 支持长毛。听咗啦不过 YouTube 网名唔同。係囉。本一 咩探长我都听咗好耐 ,YouTube 同 Facebook 个名唔同啫呀、哦、大家有咁嘅意见呀。但以后呢我都係集中喺呢边嘅。係喎、哦、啱啱呢我发现我朋友呢能够喺个 YouTube 嗰度直接用电话嚟做 live 啊，我好羡慕。但只不过呢我真係恨都恨唔到啊，原因呢就係、是、都係自己唔争气啦。原来是超过一万个 subscriber 呢先至有呢个资格呢可以用呢个手机版嘅即係 iOS 版嘅 YouTube 去 stream, 即係 upstream 嘅即係去做呢个 live 嘅。咁呢在下呢就只得五千几啫，真係就算大家一拖五啊，我相信都两个月半年都去唔到一万㗎啦。咁所以唉都係要随缘啦，冇办法啦。咁當然大家盡力就梗係最好啦。咁大隻死貓係咩意思呀？我唔係好明喎、啊、大金。長毛上其他網台但主要有前設下去公審佢，根本冇機會俾佢表達所想嘅諗法。嗱我呢老實實我真係冇乜時間 follow 佢。都是監製呢跟我講了一些皮毛啦，即是關於長毛在那個那份不知道什麼報紙訪問啦，同埋好像有上商台的。咁好像大概呢就是話呢就不希望人哋是即是那些選委呢就投票給建制派，因為呢除了他之外呢全部都是建制派。咁於是乎呢就希望嗰啲300 plus 呢係表個態就冇人支持建制，係反對831反對23條立法嗰班，咁希望我哋呢就剔曬表態呢就代表呢其實香港有好多市民呢都係唔要呢啲831落閘同埋23條立法呢啲咁嘅嘢。咁於是乎呢佢就佢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咁樣呢，即係我諗佢覺得係咁啦，就於是乎呢走出嚟就將嗰300 plus 呢就吸返去另外一邊，咁呢就作為一個政治表態咁樣。咁但係 Day One 我已經知道嗰300 plus 之內又唔係聽你點㗎嘛，同埋佢哋做得嗰300唔係做得個1200個其中一個呢，某程度呢佢都有少少覺得自己 upgrade 咗，即係人上人啦，係咪香港幾百萬人都得個千幾個有機會選特首喎咁樣。咁三來有啲呢就覺得自己個統戰能力上漲咗喎。咁呢我就梗係睇下點先咁樣，即係邊個搵我呢我都要睇下點。嗰、那個興奮呢即係我哋一般啲窮鬼呢唔會明白嘅，即係唔會明白當你有權力喺手嘅時候你會幾亢奮嘅。咁佢哋係咪真係咁忠心呢，真係300 plus 一定係投俾非建制呢？咁最初頭呢大家似乎呢對建制嗰、那個即係候選人嗰個建制嗰個立場呢有啲含糊嘅，即係大家相情願呢就以為曾俊華呢就會好過曬其他，原因呢就係佢有文望啦、幽默啦，即係易食啲嘅一啲毒藥，即係毒藥裡面都有分好多種㗎嘛，即係有啲就咁煲熟嗰啲又熱又苦好辛苦咁飲得。咁有啲呢就好似銀橋解毒片咁樣包住咗一股真係吞咗就吞得好舒服嘅，死得好快嘅。咁所以當大家呢即係今時今日當佢籌咗款，曾俊華籌咗款之後佢即刻話要立23條嘅時候呢，大家似乎俾佢送咗一個位呢，就係、是、之前呢大家一廂情願覺得揀咗你幾好啊，唔錯啊，即係安樂死呀。咁但係你焗住呢令到大家面對你係一個建制派啦。咁於是乎呢我相信長毛有見及此呢就要撥亂反正啦，要俾大家知道呢喂分得好清楚㗎喎，佢都係要我哋死㗎喎，佢都要剝削我哋自由㗎喎咁樣。咁我相信大概係咁啦，我唔知道我冇錯呢，即係大家歡迎討論下呢個問題。咁但係呢我又聽返我老友哥頓嘅解釋，即係嘅講呢佢又反長毛，即係話佢簡直係不知所謂啦，當然慘到上天板啦。咁呢佢就佢嘅論述呢就係大概話佢喺度 argue 緊呢 23条嘅咩白纸草案，当年嘅扫把头佢直头 skip 咗呢个过程，就咧直接咧就要立23条。咁咧佢就认为嗰个白纸草案咧系好紧要嘅，立得松同埋立得紧咧就系睇嗰张白纸啦。咁点解咩理由佢对呢张白纸草案嘅白纸咁有信心咧？系咪落喺阿曾俊华手上，白纸草案通过嘅23条一定系松咧？咁呢个你系冇科学嘅根据话系一定嘅，你就纯粹系信个人嘅啫。咁我觉得你净系信个人，咁即系又系 look 翻转头啊！即系中国人就希望得个明君，就唔系希望有一啲民主同自由，同埋一啲法例或者一啲好 detail 嘅商量商讨。或者去攞意见咁样，你好似 skip 晒呢啲咯，我觉得，即系我未必一定话你系错啊，即系你咁样讲啊，你做人做多个几年，可能你识睇人，我唔识都唔定。但虽然识唔识睇人呢件事，但系老老实实，即系又系咁讲咯。你一厢情愿觉得佢系好人嘅话，你咪觉得系俾枪指住个头，我要入闸，我必须要咁样讲。如果我唔入闸啊！嗰、那個入咗閘或者嗰個做咗特首，你仲折墮啊咁樣？你呢個邏輯我亦都明白啊。但係即係幾年前，人人喺度嗌要真普選，茫茫初衷。咁原來咧過咗一段時間咧，即係大家係會待住先嘅。即係我應該冇理解錯啦。咁既然你待住先，你今日待住先都得，咁點解當時民主派待住先？那個政改你個個都走出嚟插呢？這個似一時皮一時囉，我覺得係即係俾人玩到透囉。我冇資格俾人玩，所以我好響囉。好，讀下你們啲留言先。仲要喺佢哋講嘅一定啱。我唔知你講乜呀，大金。大家唔該留言，唔好淨係講你嗰句。我比較組織能力比較差嘅，因為呢一個對好多個，或者我不停咁講嘢呢，我唔係讀稿，同埋我唔係好似有啲電台嘅節目呢寫好多預備我先讀嘅，我隨心讀出嚟，咁變咗呢你淨係答一句囉，我真係 follow 唔到，因為監製唔喺度，我又廢咁啲嘅，因為監製心水比較清啲。啊！八仔如话块面都红，我都唔知点解好红啊！因为琴晚系咪冻得就系冻伤啊？块面会红嘅咧，我都唔知啊！因为琴晚真系冻到嗨嗨啊，冻到个人晕晕地啊，低温症咁嘅少少。喺呢个野外露出真系唔系讲笑。咁有啲朋友用润我，因为我住喺温哥华，落晒雪添啊！你都算少嘢啦咁样。喂，咁但系落晒雪，你睇唔睇出面踎几个钟先？同埋落緊雪嘅時候好似唔係好凍，係融雪先凍㗎喎，就聽講。Eddie Sir 而家都唔加把口啊，唔知道。佢就成日都招呼返話佢嗰啲人囉，即係俾人話一話佢又要回應返啊。幾爽嘅，我覺得一個作為一個退休嘅人士呢，即係有啲咁嘅細藝呢，我遠遠好過喺公園度同人傾偈，因為個 scale 係真係太唔同啦。咁所以我都等佢好幸福嘅。Eddie Sir 一出聲就俾人圍攻，圍攻佢嘅係咩人呢？就有人話係何志剛嗰啲老友嗰啲咩嗰個唐邊學嗰啲，即係我聽下 Eddie Sir 咁講。但係佢哋圍攻你壓力係咪好大呢？我真係冇咁樣俾人試過圍攻喎，即係我係第一次俾人圍攻呢，就係、是我最後一次進入大陸嘅境內嗰次去上海，返到嚟有200-300個留言呢，都係俾人鏟嘅，嗰就所謂紅豆兵啦。其他我都冇試過俾人圍攻，因為唔夠班。Hello Jenny， 眼鏡邊好搞笑，唉，快啲欠3780，而家6000幾真係，係囉，爭3000幾個點跑返嚟先得㗎。有冇渠道買 like 或者買 subscribe 㗎？好似一個電台咁呢，買 like 買到飛起嗰個呢，唔知咩渠道呢。 Nicko，Hello 你好， 大金话你家姐利用你同男朋友分，哦呢单嘢。其实试过两次添，唔止一次。同探长一样，已经逼不得已对时事冷淡。我唔系冷淡，你唔好误会啊。即系只不过有啲嘢真系唔系你主场兼夹，你影响唔到嘅时候，我冇人叫你即系一定要 take 一个 side， 或者一定要有一个睇法，而嗰个睇法系冇嚟 support 嘅。你只不过听一两个意见领袖嘅讲法，你就 take 咗个 side。我觉得点解你唔听多几个，或者唔调翻转？你听开嗰个意见领袖，你调翻转嚟谂，睇下佢啲嘢通唔通，咁样先系相对比较透彻啲啊嘛。咁咪唔会俾人玩到撞晒车咯。其实呢几年不停咧，好多人追随意见领袖而撞车咧，而反面而淡出嘅咧就真系好多，眼见亦都唔少啊，真系识嘅都唔少。见到面阻阻咁样，真系笑了。想问长毛咩事啊？阿 Ren SD， 长毛选特首啦，报名。Patrick Lee 话长毛真系乱讲，实际投俾佢就系基本投落海。其实佢乱讲喺边度咧？投俾佢系等于投落海啊！但是你不投給他還需要投落海，問題是。但是又調回轉來說，投不投給他，你在那幾個爛產裡面都可以選擇沒那麼爛的。但投給他呢，因為中擺效應的關係呢，沒了你的原本投給曾俊華那些票呢，就減了你那些票呢，落了海呢，就傾向回那邊。那曾俊華連選贏的機會也都相對減少了。咁唉，咪就係所以囉，其實幾個可能都有嘅。咁大家如果覺得長毛呢個舉動係成功釐清咗個態度嘅話，咁大家應該係選擇個態度，因為選擇嗰個實質意義，我覺得大家應該係 argue 呢樣嘢囉，即係唔應該擺喺長毛嗰度，即係鬧曬三世呀，鬧曬全家，我覺得及比咁樣更加好囉。胡官正剛都反對831，咪係囉，胡官都反對831喎。咁但係大家信唔過佢㗎嘛，因為佢好神秘㗎嘛。唔知大家有冇聽forum 呢，我就聽過少少，我真係冇時間聽，我開緊工唔方便聽。咁佢嘅態度係點去反對，但係佢嘅正剛或者班底，佢有冇可能選得到，即係呢啲我全部都掌握唔到㗎。實際美國選舉都是 lesser evil， 美國選舉有啲唔同，因為美國呢，即係美國人呢都相信共和民主兩黨呢都係報國，都係為國家，唔會出賣人民，即係相對上唔會，因為佢哋係咁多年選舉嘅經驗呢，即係任何一啲好嘅同埋一啲唔好嘅，即係好嘅勢力同埋唔好嘅勢力，好嘅人同埋唔好嘅人，都已經融入曬呢兩黨嘅票嗰度，咁所以佢哋同我哋呢個好多不明朗因素咧，又唔能夠相提並論咯。我認為嚇唔係大金嚟有一個 ，sorry 啊，我頭先讀嗰個叫咩名啊？阿監製提我話唔係大金，呢個係咩啊？姓梁啊，系姓唔系姓刘嘅 ，sorry 啊，啊刘炳良，我以为你系大金啊，对唔住。劲风话胡官话立23条要立埋22条，其实我系、最近我先知道咩系22条，22条咧就调翻转咧要钳制翻西环咧或者。大陸政府唔可以喺香港破壞一國兩制嘅類似嘅條文嘅，咁我覺得係好理性嘅法律嗰方面。咁但係點解又冇人冇呼聲呢？即係點解佢嘅呼聲會低過薯片叔叔呢？咁樣點解就算薯片 佢提出咗話要依除八三一之後都冇人高舉翻胡官咧，這個我真係唔係好明白，係咪亦都係傳媒去 drive 咗大家咧？即係傳媒領導咗大家嗰個情緒咧？我認為都唔多唔少都有，即係大家以為眾人皆醉咧，但係其實自己都俾人困緊咧，而大家冇留意到咯，我相信。如果唔係點解好行公義好憐憫都要做一啲意見領袖啫？行公義好憐憫。內容是不是說要領導群眾的嘛，即是你沒有講這件事的嘛，但是偏偏呢他的目的就是想領導群眾，就增加自己的 bargaining power。所以說莫說直中直防衰防人不人，嘩這些我不懂這些咁嘅話，這些咩嘅話，這些成語喎。莫說直中直，哇！呢啲好似睇嗰啲新年運程嗰啲書裏面嗰啲文嚟㗎嘛，其實我唔識啊 ，sorry， 你可唔可以解解俾我聽？點知曾山唔係陰點，係咯？你點知唔係啫？就係專登整個林鄭陰點個嗰個 profile， 令到阿曾蔭權容易更加得民心，咁又係啦。非你並不是我們中共非你啊，是市民非你，市民不喜歡你啊，現在這樣任他玩的，其實真的長毛向自己的理念，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並不是亂說的，聽了之後群眾有權接受或反對，他也會接受，他認為就算少數聲音都應該有發聲，有權發聲，這個才是民主。他就是利用了自己的身體來示範給大家看什麼叫民主。這件事呢，就是那種精神真的不是人都感受到的，就是夠膽說出一些群眾都不喜歡聽但是自己堅實的信念的東西，也都不是容易的。這件事我就容易，因為我沒什麼包袱，頂多我被人 unlike 而已嘛。K.M. 潘，多謝你關心，我呢度開咗暖氣，好舒服，暫時。哇！但係咧，今朝放工翻嚟凍到啊，翻到市區都咁凍，我成日凍到個人喺度震嘅，腹肌出埋啊，震到嗰種凍，嗰種凍法唔知你感唔感受到？尤其是咧，啱啱俾人趕落車咧，啱瞓醒覺趕落車，再要轉地鐵咧，哇！凍到，我上到九龍灣站轉車呢，嘩嗰啲風大到呢，我第一次在月台到嗰度凍到想搵訂宿，就係今朝我幾驚肺炎啊。Hello,Fred 又遲，唔緊要聽 Archive 囉，因為我哋停斷咗，而家先啱啱再開始講。Patrick 話花生台都係上個月先至夠一萬 like 㗎咋，我係咩？咁佢哋應該冇乜難度嘅，我就真係幾難啦。Fred 問塊面點咁紅，我懷疑呢，懷疑就係成個禮拜枕住咁曬，同埋經過琴日突然間凍一凍，凍傷咗啲皮膚。咁即係唔知係凍傷皮膚係咪會紅嘅呢，加上紫外線啦，我諗係。但又唔痛唔性㗎喎，個鼻都紅埋，好似原小田㗎嘛。但我識就話一個人五個 Gmail account， 然後 subscribe 探長頻道，可以加快探長用 iPhone 做 YouTube live 啊！如果個個好似你咁就好啦，我諗唔係人都 afford 得起呢啲咁嘅時間同埋有冇心咁樣做囉。我但我識係即係我啲聽眾朋友當中呢，佢最肯付出㗎，真係又成日次次呢，有人問我究竟點樣去sponsor 㗎，咁佢都整條 link 出嚟嘅。因為甚至乎我自己都唔記得我 account number 係乜嘢呀，已經食個蛋撻先，如果唔係聽日變㗎 ,ok。太昌蛋撻喎，即係係咪即係肥棒嗰間呀，係咪即係太昌呀，先1954年。呢個係第三個嚟㗎，晏晝死咗兩個啦，太多。但係唔食又唔得喎。咁剛才就係笨實， 因为今日咧屋企嗰啲嘢唔系啱阿哥食嘅，因为咧饮萝卜汤咧，唔知点解觉得食萝卜咧，白萝卜好食完个人好寒嘅，所以我就决定出街食啦。咁咧同我旧同事倾电话，点知行咗入一间阿监制自喜欢嘅猪扒米线嗰度食酸辣米线。咁我叫咗个猪扒米线咧，我唔记得叫走辣，我平时都唔食辣嘢嘅。哇！但系麻辣到咧，系咁流鼻水、流口水，成面都红晒，焗到。但系其实就几刺激嘅，但系我唔系好 enjoy 嗰个食紧嘅过程。哇！打晒黑黐啊，又流晒鼻水啊，直头吓到啲人走晒成间餐厅。咁于是乎上到嚟洗咗冻水，冲咗冻水嘅面咧，块面仲红咗啲添，唔知点解。但系咧，食完辣嘢个人都精神咗少少。同埋出離開餐廳嗰下咧，我頸巾都除埋，因為太熱啦。Nancy 而家先到，係咪開嘢啊 ？Nancy，Victor， 聽翻今日城寨，會明白長毛點解有呢個決定。咁啊死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好多話長毛懵咗啊嗰啲咧，我覺得都係欠缺一個基礎啊！即係嗱，譬如我冇聽過曬佢講啲咩解釋，即係我一廂情願，我都估佢係類似我頭先咁樣解釋啦。即係佢為咗一個原則，為咗一個初衷，呢個係一個表態，政治表態。咁你 buy 呢個原則啊？因為 buy 我聽到有啲聰明人就係話。嗰啲叫做道德高地啊，定唔知咩环地，环地道德光环嘅唔知咩 Highlander 咁样嗰啲咧，即系咁话嗰啲人就净系只顾个光环，就唔顾现实。咁其实从来都系咁噶啦，大家有口口声声都嗌过反对待住先，我就系阿乔就系话，点解待住先？你又唔得人哋待住先，到自己。嚟到呢個 moment 又覺得好實際咧，明明你都冇份投票，我真係唔明啊呢個。共產黨係玩玩弄性高手，延安開始，我諗唔係共產黨開始添啊，即係總之喺中國人嘅基因裏面咧，有權有勢嗰啲人咧，就會鍾意玩到好交關，即係玩人嗰個感情咧。是玩到極致的。長毛對目前的政治判斷很多主流意見不同，即是同主流意見不同。長毛深信習近平已經陰點了薯片，林鄭只是陪跑。他為什麼深信，有沒有解釋過呢？我想知道。Lily 就話啦，其實長毛好得咩係好意，但衰咗十年前鬧過民主黨及公民黨參選當年參加當年選特首喎，係囉鬧到梁家傑 PK， 係囉即係似一時比一時喎，都係大家唔留意個眼鏡印嘅，應該一早已經出咗喇，定係今日特別紅呢？可能係。但點解唔黑嘅呢？因為監製話上個禮拜話塊面好黑，原因就係曬到黑，尤其是呢個位嘅鼻呢位呢，唔知係好黑嘅，長期都喺上學嚟睇呢啲係咪短命嘅呢？即係呢個咩發黑呢個位，但係俾個眼鏡托住，唔知點解就有個印喺度，好深色，可能個太陽射到呢度正囉。太槍蛋撻越食越差，都係喎，唔係特別好食咗。其實本身我都唔係太特別鍾意食蛋撻嘅，即係但係只不過呢就腳喺正樓下。咦咩事熄咗眼燈啫，終於用得完啦啲電。今個月返日班 哦，翻嚟班夜晚翻屋企，所以香港人好多认为曾俊华有一个底线，唔会知香港人猪死地。嗱，呢个幻想又点样嚟嘅咧？我都想知道，大家点样睇？郑子成话咩长手系咩意思啊？长毛系嘛？你先系长毛今晚有解释佢点解以前同泛民嘅咩？以前泛民嘅分明，同埋点解佢觉得曾俊华已被阴点？我唔系好中意咁啊 ，Vincent。恩台唔系呢度。印台边度避凉发黑冇问题吓、啊，太吹马俾稻香啊，扑街咯！唔开啲油怪怪地啊，啲酥皮嘅猪油味有啲问题哦、啊。好多饭民主都系PK，你咁讲梗系容易啊！你边饭唔系PK啊咁？點解你會覺得泛民都係 PK 呢？其實好簡單啫，人人根本係 PK 㗎啦，因為佢哋係當份工㗎嘛，人人都咁當份工。其實政黨或者政棍政客佢唔係 PK， 我覺得真係好閒嘅。問題佢追逐緊啲咩啫嘛，即係假如佢利用咗佢 PK 嘅本能，争取咗啲相对对民生有福利、对政治有前途嘅嘢，其实佢个个人 P K 有乜咁唔闲？我觉得，即系我觉得香港人一向都系即系中意道德审判啊！即系佢 P 唔 P K 啦，佢一个咩人啦，重要过佢有冇心做到一件事，或者改变到现状，或者为佢，你当佢个选票。我一当佢政纲系一份工，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噶。就算系做一啲 P K 嘢，对嘅对手嘅打压啊，或者佢讲一套做一套啊，咁样即系要包容嘅。即系你唔通每一个政客，你都佢干净到好似长毛咁样，即系咁硬颈。即系长毛相对我嘅印象，佢就系、是、企喺道德高地咯，长期都系，但佢系愿意牺牲嗰种咯，就唔似一啲。打壓樓價自自己又有好多層樓收租嘅政客，即係覺得兩回事嚟嘅。即係佢當一份工都係一件好事，但係呢個情況呢係一個好成熟嘅民主嘅地方先可以做得到喎。其實即係我覺得大家強求佢一個個 character 擺第一，我覺得係唔實際喎，真係。即係只不過個制度唔健全，所以令到你寧可要求呢樣嘢，而第二樣嘢你要求唔到佢，即係原因個制度唔同一個成熟嘅民主國家，係純靠選票，你有咗權力之後，你要找數，找唔到數就走。咁如果你有一個好穩健嘅呢個關係咧，根本就唔怕係撲街喎，我覺得。所以一個地方嘅成熟咧，就要靠大家。參與多啲啦，我覺得今次嘅分裂呢，即係有一個小分裂啦，即係話呢茫茫初衷嘅大多數人呢今日呢都要分開啦，原因就係呢你又贊成佢呢樣，我又贊成嗰樣。我覺得呢、這個如果你睇一個長遠計呢由兩個大分裂裡面嘅陣營之間又分裂返呢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對民主一定係有進步嘅。即係起碼大家會為咗自己堅持一個諗法或者一個態度去爭取，不惜犧牲自己為威為嗰班為奴嘅人，呢個係一個進步嚟嘅，我認為。咁但係我覺得唔使下下到去到情緒嗰個層面呢去表態，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囉。咁但係假如你明明係老友嘅，咁因為呢啲嘢鬧咗交就再唔傾嘅，或者落唔到台，或者退唔到一步，咁我覺得何苦呢？因為好多時都需要大家繼續傾㗎嘛，有啲嘢 不是說因為今天你支持這個我又不支持這個這樣我要鏟你的，即鏟你去支持他的。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咁佢嘅理由同你嘅理由，咁大家又當睇電視劇咁傾下，有乜唔行啫？即係話避風塘炒蟹同埋辣椒炒蟹，咁做法唔同，大家鍾意唔同嘅食法，咁你會鬧交先？都唔會㗎嘛，係咪先？咁但係點解唔嘗試下？即係大家當傾偈囉。我覺得 Facebook 同埋即係 Instagram 就少啲囉，我哋呢年紀係有時害死我哋嘅。就是話呢，你寫咗出嚟呢，你某程你哋覺得自己高咗一截呢，即係我帶領咗幾十人咁樣呢，咁我係唔會錯嘅。你 challenge 咗呢，咁你梗係戇鳩啦，因為你 challenge 咗嘛。明明我寫晒出嚟都唔係咁睇，你唔明嘅睇返我上個月嗰篇文啦咁樣。喂，好心理啦，你嗰幾十人睇㗎咋，可能百幾人㗎咋。你即係你唔好當自己真係意見領袖先得㗎。咁所以唉都冇嘢講，有時見到啲老過自己嗰啲都係咁，我覺得仲難受啊。即係嗰啲譬如阿新比嗰啲差唔多年紀一細啲啊，譬如阿金英嗰啲咁細，咁佢有時做出呢啲行為我覺得好正常嘅。喂，咁但係你年過五十你仲係咁樣呢，唉，快入老人院啦，不如係快到幼稚園啦，或者長毛明顯是想林鄭當選。嗱，你咁諗呢，我覺得又你攞嚟講有少少。即係佢個客觀情況呢，就真係會為令林鄭可能當選嘅。繼續增加香港嘅撕裂，激進派先至有存在空間。我呢個講法我真係絕對唔贊成嘅。但係佢個效果可能會真係你講得啱嘅。但我斷估長毛唔會因為佢有嗰個果呢而今日做呢樣嘢囉。即係話假如你講啱呢，佢想即係假如你講個方法，你係話想繼續香港撕裂，激進派先有生存空間。我覺得如果係要咁樣嘅話，佢唔會犧牲咗自己嗰個明星囉。因為佢躲不嬲都唔係咁好㗎嘛，喺全香港嘅人當中。因為全香港其他人以為佢冇洗頭啦，以為佢冇讀書啦，以為佢開完會抌完嘢就走啦。但事實長毛並唔係呢三樣嘢都唔係嘛。佢開會嘅時候俾人講完佢就走，原因就嗰次有影到佢，佢平時冇走係冇影到佢嘛。呢個就係一個誤會啦。第二，長頭髮唔係等於唔洗頭啊嘛，阿哥。第三，同埋即係佢嗰種肢體暴力啊，佢純粹係為咗鏡頭㗎嘛。因為鏡頭係要咁樣先至報，佢先得以將佢背後嗰個諗法借傳媒嗰度講俾大家聽㗎嘛。即係其實一個民主國家經過曬呢啲嘢㗎啦，但係唔知點解仲有人呢當一個好情緒去對待呢啲咁嘅一個政客，一個政工作者嘅行為囉，我覺得好幼稚囉，真係。啲人已經唔記得曬橫州朱用性命為香港人拎到知情權。冇人唔記得呀，我記得呀。但只不過我最近聽到朱海迪都係鬼咁樣，嘩真係幾有娛樂性呀。其實你咁樣講呢又唔公道嘅。即係唔係話因為香港有幾多人啫，嗰啲人香港人唔識踢足球㗎嘛，其實一樣有一班人默默耕耘，一路喺度支持緊朱凱迪，睇住橫州，起碼朱凱迪自己啦。咁其他食花生嘅，咁你係咪你提出咗話冇人記得橫州，係咪就係代表你先記得橫州先 ?KY, 嗱你唔好即係又勞氣呀，即係只不過我覺得你咁講係唔公道嘅。即係只不過香港人口唔係好多，地方唔係好大，有啲嘢發生咗，大家只不過係討論嗰樣嘢嘅時候，係咪就代表唔記得橫州呢？又或者記得咁又點呢？我可以幫到朱凱迪幾多呢？我又唔知喎呢、這個。長毛今晚上城寨解釋咗， 佢參選同梁家傑嘅分別咧，就係佢係咩咧？我唔知道，冇聽到。點解佢覺得曾俊華已經被陰點咧？佢都有講係咪？咁你麻煩你講一次俾我聽啦，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邊有時間聽咁多嘢？尤其是城寨啦，推咪推得衰過人嘅。但冇識早排飯局有飯有提出一個講法很有意思，大致內容是中共表面撐林鄭是要逼李嘉誠等富豪屈服，如果富豪屈服就俾品客做，唔屈服就林鄭做，繼續689路線。咁都唔係冇可能喎，因為中共絕對是一個綁匪的高手來的，即是他們做了綁架了這麼多年，這些怎麼會不曉啊？有即其實呢，類似這些陰謀呢，我全部都想過了幾乎，即不是說厲害，即是說呢，其實我不停地想一些很不切實際的陰謀論去再mix and match 一下，究竟發生緊啲咩事，會有咩可能性。咁即係你譬如我要去大嶼山嘅石門甲村，咁我去之前我都要諗幾個唔同嘅去嗰個地方嘅方法先得㗎。我唔可以一廂情願就係、是、嘩搭梅窩碼頭跟住再轉巴士咁去到，咁我諗下轉地鐵又得，個搭機鐵再轉小 van， 成日個唔係小 van， 即係嗰啲村巴又得㗎嘛，咁好多好多可能性都會發生嘅。咁當然其實你估中共呢，你估得最衰呢，我諗你都你估極你叻極呢，都諗唔到佢嗰種衰法嘅，我相信。鼻梁有橫紋就情緒化，我唔係橫紋喎，黑咗咗喎。但呢度好似近來有條橫紋呢、這個位啊，摸落去都可以。我以為係戴眼鏡之後先有添，可能戴眼鏡之後就容易情緒啦，化多啲啦，唔知係咪呢。雖然長毛叫人哋唔使咩憐憫佢，但我真係覺得佢唔值得為香港人犧牲咁多。又你幾情緒化，你咁講都。其實佢成日都有個迷思嘅，因為呢佢成日都口聲聲呢都話好信得過香港人嘅，即係佢為香港人服務嗰種精神呢，即係未必係服務嘅。打算啦，佢係好嚴重嘅，即係可能佢年輕嘅時候佢會崇拜嗰啲人，自古華拉呀，即係犧牲晒自己嘅青春同埋性命呢，都走去幫另外一個國家去爭取一啲公平咁樣，可能佢呢啲上晒身啦。咁都唔奇嘅，即係人人都有個價值喺裏底嘅。阿 B 話係嘅咩啫，係咩啫。Susan Winsome， I agree with you。邊樣啊，就係長毛啊。太槍曲奇底。哦咁嘅原來。彈到啊酥皮底。啊我次次去太槍食酥皮底，因為我覺得曲奇底呢啲牛油呢食到喉嚨都痛埋喎。唔係咁嘅，下次試下曲奇底先。斯湯話長毛道德高地呢四個字咩超抗拒啊。佢話依家俾人鬧到 PK， 所以話自己喺道德底地啊。喔、哦。如果習近平打擊地方官就選薯片，如果想打擊財閥就選林鄭。Trump 當選對華政策好似選薯片對中國較有利，這個都有可能的，因為他比較外交可能會做得好一點比林鄭。因為一個人呢，即政務官最厲害的就是有些常識是比較低一點，離地離得太厲害，因為他們的工作呢就是聽指令去做的時候呢， 咁對現實嗰副機器咧，即係你出去出面打工係另外一部機器嚟㗎嘛。咁你真係好離地㗎喎，兼夾呢啲咁嘅老屎忽公務員呢，由僆妹做到而家大嬸咁樣，佢都冇打過工嘅，即係冇打過外面嘅工嘅，所以唔識買廁紙，唔識買地鐵係正常嘅。咁於是乎呢，咁自然人情世故都唔識㗎啦。咁所以呢，外交更加深層啦，你諗到好多層面嘅嘢。咁所以呢，薯片做外交我相信一定係好過好多嘅。而家啲人好奇怪㗎，總之唔係出自自己把口，即使同自己立場差唔多，都要搵嘢挑剔，搵嘢插。我剛才都講囉，就係我觀察就係同 Facebook 嗰啲 status 有關嘅。因為Facebook 係一個一對多人嘅平台㗎嘛，咁下下自己都企喺一個蘋果箱上面高人一等咁樣講呢，即係好似有啲帶領群眾嘅感覺。即係我唔係話我冇，我都有啲咁嘅感覺嘅有時。咁但係漸漸經過過一啲嘢之後，即係我當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睇法，即係我盡量你又唔好信我添，即係盡量我希望鼓勵一下大家自己諗下究竟係咪咁呢件事。總之一個事件可以有三個唔同睇法，你起碼經過呢三個唔同睇法之後，你先好講，你即係引證呢樣嘢係更加明確，或者你自己更加了解囉。就唔好聽人一啲一個半個領袖講呢，你又覺得照十人牙威咁樣就當係自己嘅意見咁樣，我見到嘅情況就係咁啦。咁所以呢，撞車呀一定係發生嘅呢啲。有好多人唔知道撞車點解啦，可能撞車即係話嘩我葉普城嘅，突然間黃毓民同阿黃大嗌交，哎呀死啦，我兩個都撐㗎喎，咁點算呢？咁撞車喇喎，即係你自己嘅意見同自己意見撞車喎，咁然後分開咗，咁佢焗住跟一個啦。咁點解跟咗阿黃毓民喎，點解又同阿教主唔係講咩陳文撞車喎咁樣。咁啊教主都癲嘅，陳文呢啲先係高喎咁樣。因為陳文又昂居咗喎咁樣。跟住算啦，講下隻貓啦咁樣。即係香港人就係咁樣，即係俾人擺布喎，鍾意。同埋或者鍾意一啲人領袖佢，領導佢。譬如我鍾意一個人佢領袖咗我，即係佢帶領咗我，但你唔識佢㗎嘛，咁我就可以喺你面前呢就 clone 返嗰個人嗰啲嘢呢，就去帶返你直頭冇聽某頭嗰啲朋友囉，幾爽呀。即係你唔可以成日都爽十年㗎，十一年都嚟緊啦，起碼都。咁你不如用下自己嗰種諗法，用下自己嗰種論述，用下自己嘅時間去諗下一啲你認為啱嘅嘢嗰個啦。不過而家都冇乜人俾你跟㗎啦，而家取而代之嘅就係嗰啲01啊，唔知係咪01呢，而家最多人跟車係咩意見呢我都唔知啊，因為我都冇乜時間 follow 已經。KY 阿哥最唔應該係用陰謀論嚟睇長毛，我都覺得係，我信得過去心底裡。誰說豬一定是鬼啊？何志光嘛。電台有人說後悔投給豬啊？不是吧。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他叫人投白票呢？因為都不緊要啦，你有權這樣做的。即是最緊要你即知道人哋點解話投白票，你贊唔贊成佢背後嗰個論述啦。即係而家係好麻煩嘅原因呢，就係每樣嘢一定要充滿計算先至會攞到一個最好嘅 benefit 嘅。咁但係一般我就係頭先鼓勵大家試下自己諗有咩好處呢，個好處就係唔使呢你個感情擺喺嗰度好豐富嘅時候呢，佢突然間講句嘢你唔啱聽呢，你就好痛苦㗎啦。即係黎朱凱迪已經係一個例啦。但如果以後冇朱凱迪呢種咩洗爭上台底下橫州事件 就唔會變少。咁又唔可以咁講嘅，其實邊個上台橫州嘅嘢都唔會變少嘅，因為佢哋個基礎太強啦，即係本身嗰啲利益同埋政府已經植咗根嘅啦。即係你唔可以因為邊個上台而動搖到嗰啲利益嘅，我相信。長毛余若薇都值得尊重，見到今天很開咩？今天很心痛啊！哦，冇辦法噶啦，因為社會係需要進步啊嘛。我覺得和諧未必係等於進步啦，分裂先會進步。我覺得雖然梗係唔好過啦，呢啲日子講一次聽到少少。阿妹，你去唔邊啊？翻學啊？定係帶隻狗去睇醫生啊？ Ken 話其實大家會唔會睇長毛睇得太高呢？佢真係可以左右到個選舉，而家冇人話佢左右到個選舉，只不過係表態啫。根本300 plus 都唔會俾佢逼到，淡笑。我呢個我認同你咁講，300 plus 你應該咁講，應該唔好將300 plus 睇得咁高咯。長毛佢只不過係一個表態，同埋忠於佢自己嗰個原則而作出嘅表現，嚟令到佢哋要認真面對你投緊票俾嗰個人係咪建制，係咪支持立廿三條啫？我咁樣諗係咪好仁慈呢？我覺得唔係啊，即係只不過佢咧一個夠膽企出嚟借呢個機會說明一個道理嘅一個 step 嚟咧，即係話。你有時呢，你睇 Fashion TV 呢，你見到啲時裝好離譜㗎，即係露曬啲嘢出嚟呀，個領又好大呀，條裙又棘咗腳棘右腳呀，對鞋又冇人著呀。嗰個時裝表演嗰啲 designer 出嚟嗰套衫，你永遠都唔會見人喺街嗰度著㗎。原因就係呢，佢 inspire 一啲廠商， inspire 一啲做衫嘅品牌，係俾個look and feel， 俾個 mood 佢哋去改變呢個時裝嘅行業去進步㗎嘛。佢長毛咁樣做，唔通佢自己冇計算過啲人真係會跟曬佢咁樣個票。我諗佢都冇諗住嗰啲人會聽佢點㗎。但係呢樣我都幾尊重佢，就係佢犧牲自己嘅明星走出嚟係漏屌喎，真係。即係呢個當然你又可以唔同睇法啦。咁我就睇得好淡嘅，即係反正影響唔到個大局嘅，我都覺得係。咁但係佢呢個 step， 我覺得即係點講啊？即係耶穌走出嚟俾人釘完十字架，羅馬都唔係即刻滅亡啦，咁解啫。啲人唔係全香港人。嘅單指嗰部分啊，唔明你講乜喎？啲人唔係全香港人嘅單指嗰部分，唔明你講乜？對唔住 ，Vincent 話長毛大約意思係當年梁家傑去選嗰個說法，要證明泛民有管治能力，根本係 justify 喺個選舉。冇鬧過嗰個小圈子選舉，咁分別都唔係好大啫，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想講一啲個 message 啫嘛。唔通你又覺得啊何俊仁同埋啊梁家傑會選到咩？熱狗話過珠海迪係鬼，係幫地產商打新界佬。嗯，所以好伤心啊！嗰啲人，黄剑行唔紧要啊，你睇翻 archive 咯。回应翻你泛民主 PK 嘅问题，咁我又睇翻你讲乜先？哦，回应咗未啊？咁二九真系冇得输噶，而家仲由球员变。做足球评论员添，唉， 不屑一提啊，不过攞嚟比喻又几好嘅。刘炳良话：林郑之前话一定要拆唔合规格嘅丁屋，系啦，不知所谓。最后未系直头有啲扬到咧，我在元朗西铁站行出嚟嗰个天桥，一望过去，真真正正好规合规格嘅三层嘅丁屋都冇一半啊！即系直头一个 view 啫，我影咗相翻嚟，真系好笑料啊！真系呢啲。阿 Ken 咧就话长毛嘅解释啊，我就唔 buy 啦。不过佢有选举权嘅，而只系大家放大咗佢影响力。对于一个票尾嘅议员啊，咩叫票尾嘅议员啊？我真系唔觉得佢会令奶妈当选，亦唔怀疑长毛嘅人格，只系觉得佢伸个头出嚟漏屌啦，真系。其实佢你话完全影响唔到，我就唔认同。问题是个比例啫，即系话咧，假若原本系投俾林郑嗰啲会投翻俾佢啊，咁啊影响到林郑啦。但系明明都林郑同佢嘅票源系唔会重叠嘅时候，佢就只会影响到啊曾俊华嘅票。咁于是乎曾俊华嘅票一低咗。因为一个钟摆的效应呢，个重量又跌返林郑嗰度。咁样都唔算係冇影响啦，都算有影响啦。但个影响好影响坏影响咋嘛。同埋好坏影响呢大家似乎有个潜规则或者潜台词呢，就係跌去啊曾俊华嗰度就好，林郑嗰度就唔好咁样。即係正如我刚才所讲啦，一碗苦茶形式嘅毒药同埋一粒銀橋解毒片的毒藥的分別，看看死得安樂一點還是冤住口面去死。可以用播放 APP Sam 重溫，哎呀，但沒識你整了你應該是吧，我都未裝播放，但是啊始終都是得個6000多個 subscriber 都不是路的。禁境可以用红色字啊？唔明你讲乜？咩叫禁境可以用红色字啊？脱死啦！我脱晒节添啊！唔知你讲乜啦？开始系啊，所以边个上台投俾猪都系冇错，系咯，冇分别噶。香港最多人跟车系某日本达人自居嗰。喂 KOL， 是不是讲我健啊，佢放督屁你都要话香，你话臭佢班打手就会招呼你。喂，其实呢啲呢咪真係文革嗰个 format 囉。即係所以我都系讲一句啦，文革都未完啦，根本阴公。只不过而家冇咁血腥咁解㗎。Winson 话用红色字咩呀，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如果习近平醒目啊，应该俾长毛当选啦。到时民建联勤力晒，到时长毛通过方案，睇下佢哋点样拉布，哈哈。喂，其实长毛同民建联呢，即系长毛成日招呼民建联都唔使闹佢嘅，即系成日劝啲阿婆呢。票投民建联之后呢，唔即係攞咗民建联啲蛇仔饼种之后呢，就票投对家，你下次先可以有更加多蛇仔饼种嘅。我觉得佢哋嗰个呢、這个组合呢存在嘅意义就係呢啲老人更加多福利囉。所以佢哋互相都係唔可以即係缺一不可嘅。哦，阿咪去咗台北，你就正啦，有得玩。老萧开始转态啦，想登死林郑，唉，嘥气啦！我都唔明点解大家都仲咁留意啊老萧啊！我唔明啲，我唔明大家啫，即系我就觉得都嘥鸠气嘅，佢都有 agenda 嘅呢啲人。谭老师话系啊，你 cap 个我个名系有红色 highlight 啊，哦，即系你同佢讲紧同阿 Vincent。 睇下台灣有冇炎黃解毒賣，梗係冇啦，點會有啫？你又唔知內情，係都係哥頓自己帶佢啫嘛。金主落 order， 老蕭轉咪轉咯。唉，個個有你咁醒咩 ？Patrick， 小明坐波車嚟咗啦。阿 Ken 就話老蕭已經 all in 林病。刘明睇佢点样擦，佢唔擦过，成为其实老萧咧就同阿 Chuck Norrison 差唔多。Chuck Norrison 唔系 Chuck Norrison，Chuck Norris 就出出嚟咧，明明做啲好劲嘅人，你都觉得好笑。即系同你嘅讲法 ，OK。但系佢话邓武识。劲可以用红色字 ，OK， 明啊明啊。北京食牛肉面正啊，台北，我印象中台北冇咩好食嘅，台南可能好食啲，因为台北冇乜街头小食，可能我去嗰咩丁西门丁嗰啲咧，就已经系连锁式嘅啦，即系连啲小食都系连锁式嘅，即系冇话连锁式一定唔好食。但就唔夠台南嗰啲咁各有特色囉。因為台南呢有好多啲水果同埋海鮮呢好得㗎嘛。尤其是水果呢唔知大家知唔知番石榴呢台灣叫巴樂啊。但香港嘅番石榴細細隻嘅佢啲好大隻嘅。咁呢淨係嗰啲番石榴嘅唔同檔口呢雖然我咁攞啲貨都一樣啊。但佢哋嗰啲配料都唔同嘅，嗰啲咧有啲落啲華莓鹽啊，有啲咧就製造一啲酸嘅酸甜嘅汁啦，即係用好多唔同，又有啲炭燒唔知咩撈埋，即係一啲鹽同埋炭燒味嘅華莓味定唔知點樣一啲混合物咧，咁有啲係咁樣整嘅，即係揾個膠袋攬嚟食，有啲係攬啲粉咁樣咧，即係各有特色，非常之正嘅已經。但是台北就好似唔见呢样嘢囉。即係冇佢哋咁整得咁鍾意点就点囉。譬如有啲食日本鱼生嘅档口，咁佢搵啲生菜包佢啲鱼子，咁一次个拍夠鱼生落口，咁我实俾人话唔正宗嘅，但好食喎，又真係。好得意呀，最近有新鲜㗎嘛。係噏錯咗 Chuck Norrison， Chuck Norris 应该。其實睇香港政治啊，睇下香港電視嘅選戰，又或者 House of Cards 會清楚好多政治嘅本質。但係睇話無線嗰啲朋友話點得閒睇呢兩個台啊？老實講 ，House of Cards 又嫌佢黑得滯，選戰就嫌佢有咁多幾個掣。講曬，其實薯片都係 evil， 如果佢。咁高民望下當選到佢推惡法嘅情況下，當初好支持佢嘅人反唔反對咁呢樣真係問阿哥頓啦，白紙草案囉，咪等緊，即係所有嘢都係因為白紙草案囉。有冇人解釋到白紙草案有咩唔同呢？同阿掃把頭推嗰個冇白紙草案嘅23條。其實黃之鋒做都係要立23條，究竟大家知唔知呢？我唔知喎，點解黃之鋒做要立23條呢？你老母都嫌選戰黑得滯呀，真係家門不幸。咁你咪領光條電視囉。我記得呢選戰呢都柒㗎，最尾幾集呢佢都專登領光咗㗎。啲黑位咧變咗灰，真係好核突嘅。我都唔明點解要就範嘅，真係白痴。慘啦，復發。用立23條法去屌胡鬚，係多交魚，冇23條都可以笠鳩人翻大陸㗎啦。有冇23條？冇分有分別㗎，你起碼 有23條，你返差館唔使咁遠水路嘛。你返大陸喎而家搭船喎要。阿咪話係喎，睇慣無線嘅畫面要世界光先至好睇㗎。係囉，已經退化咗㗎喇。基本法寫到明啊，要立23條啦，一係就燒撚咗本基本法，唔係就算探長你做啊都要立23條㗎啦，明唔明？我真係唔明喎，可以拖㗎嘛，佢話就要㗎啦咩，除非呢有出屋企人做咗人質啦，咁同埋特首的權力好大㗎嘛，可以即係你唔好貪上面啲小便宜，又俾你做到嘅話，你可以拖得一屆得一屆㗎嘛。咁或者好似胡官咁啦 ,22 條立咗先啦，又得唔得呢？其實當大陸盡量用咗香港大部分嘅儲備，將國內企業嚟香港吸錢，人民幣可以在國際自由兌換，香港邊個做特首都冇所謂啦，所以未估50年不變，就係嗰50年之間就慢慢抬進去到踏入50年啦，咁咪變咗其中一個城市囉，即係條數可能我諗係咁計嘅應該。咁胡蘇話用白紙草案做就係咪拖囉，咁又講撚完啦，我都唔明喎，用白紙草案係咩定義嘅，我都真係想知囉，我真係唔係好知囉，你可唔可以解釋嚟聽下阿 Ken 啦。阿 Fred 就話白紙呢就係、是、需要公眾諮詢，藍紙呢只係行會通過就可以上立法會三度，我明白曬。嗰陣時唔怪之話，嘿，俾你個白紙，你順手啊，阿大嬸都唔知講乜啦，就係咁解。係啦，你講翻我就記得啦。嗰陣時我仲有聽大班嘅應該，係咯。咁白紙咗又點咧？其實而家好多都有公共諮詢噶，有好多其他法案，但係唔知點解最尾個 result 咧都係會通過到喎。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冇得怨啦，即係同大家太忙同埋踢波咁樣啦，個波去到邊追到邊，即係剛才我位朋友講得冇錯嘅，即係邊有記得朱凱迪攞條命嚟搏呀咁樣，因為啲人走曬前面踢緊呢個選特首啦嘛咁樣，咁所以呢即係你講得風涼啲就真係抵撚死嘅香港人自己攞嚟嘅，咁你講得比較負責任嘅呢就真係要做先得，就係、是、呢你影響下你身邊嘅人囉，因為其實我哋就算我哋而家圍爐呢度幾十人咁樣，即係嗰啲人係個個都好關心，而有諮詢嘅時候都會投個票咁樣，咁但係其他嗰900個咁點呢，即係大家係有個責任呢，係令到你嘅朋友呢都同你一齊去做一啲對社會對自己嘅下一代或者對成個香港咁多人有 benefit 嘅嘢㗎嘛，即係盡量都要解釋㗎嘛，即係我就借呢個機會呢又可以講下啦，雖然影響都係得90幾人嘅頂籠，甚至乎而家去到97人呢，我諗有40-50個呢都撞咗入嚟都唔知道講乜嘅就走返嗰啲人嘅，咁所以即係盡下力囉，我覺得而家唯有休養生息，即係唔係啊曾俊華講一樣信息，即係而家似乎大家真係要放低大家嗰個自尊啊，即係唔係冇咁嚴重嘅，即係話你估嗰啲嘢呢你唔使你負責任㗎，真係你可以好容易落到台，你可以認錯認輸又或者認同人哋都得㗎，即係唔係一定要上得去 Facebook 寫個 status 呢你就要係其中一個意見領袖，兼夾呢你係唔錯得嘅，我覺得大家稍微改一改呢個角度呢、這個態度呢，我覺得距離進步亦都唔會好遠嘅，即係咁樣先會進步得快嘅，因為好多時都係透過辯論同埋透過理解對方呢你個人先至會成熟同埋會進步㗎嘛，但係而家似乎行咗第一步啦，咁第二步點呢 似乎大家都是仲系中紧啲消毒咯，即系阿萧咧都会认错啊，系咪？但系我谂好多几十人嘅意见领袖，你都可以学下佢啦。希望阿 Fred 啊讲咗啦 ，Patrick 就话胡官冇机会选到。咪講曬啲香港人，但嗱呢個胡官冇機會選到，你印象大家點嚟嘅呢？係咪真係冇機會選到呢？係咪其中中共嘅其中一個選項呢？即係講數講到咩程度，交換咗啲咩嘢，又到佢可以做到，即係覺得呢搵 胡官出嚟呢，佢唔係絕對冇意思嘅，即係大家可以細心諗下究竟胡官出現是有个什么讯息呢，可以慢慢凭空想象下，可能都会发现到一些东西。白纸是无条件由头开始公众一起草，谈都谈几年，那就是拖着先，没错。当年扫把头呢就是要将男子起草，就是说自己搞晒啲惡法落去，夾硬嚟行會做就得啦，係嘛？先有50万上街，咁所以咧，係咪就係話曾俊華就等於拖住先咧？你有咩意思？阿 Fred 就公道啲講，對公共行政架構同程序了解啊，最清楚就係劉世良，其他好多都係有啲亂鳩咁吹。正如萬必話要人拉布，唔俾高官加人工啊！我唔明你講咩？萬必話要人拉布，唔俾高官加人工，兩樣嘢嚟嘅。但係某啲人就忙於關心特首選戰，好激氣。咁真係唔夠人啊嘛！因為香港嘅政黨做嘢嘅人得幾粒嘅啫，真係每個議員。你覺得對香港其他人有好處，但支持曾山的人同樣有利益，不是很明白你咩意思。 Vincent 說是啊，最近踢爆了維園修頓地下城，哇咁恐怖。幾日前諮詢完，但完全冇人理，只係怪曾俊華，唉，真係仆街，自作孽啊！呢個真係。所以23條係可以寫成冇牙老虎，唔係咁得人驚。問題係點寫嘅啫？唔係23條就一定要驚。胡官71岁，身体状况可以做多一届，做到一届咋？都唔系啊，列根都80几岁先退休，虽然佢都系 short 嘅。喂，咁咧，讲到呢度咧，我想讲讲咧，即系究竟而家，即系头先我见到有朋友讲咧，话阿长毛咧就希望，继续撕裂，所以咧激进派生空间咁样。咁呢個講法我都考慮，我都思考咗丁點時間。我覺得呢撕裂對社會係咪一定嘅壞事呢？其實我唔認同嘅。因為呢只要理性地撕裂嘅過程，大家未必係敵對㗎嘛。撕裂就只不過係大家有啲唔同嘅諗法，有啲唔同嘅利益驅使自己唔認同對方。我覺得呢個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的一個先決的條件來的，就是說呢不同人是講一些代表不同的方法的板塊的一些東西或者一些看法呢，但是問題我覺得這麼多年來呢都未進步到這個 step， 就是可以做得到呢大家不同政見或者大家不同看法而去正經地討論，正經走去找一些代表自己的人入立法會， 就反而调翻转咧，就香港嘅普通一般嘅网友啊，或者关心政治嘅朋友咧，就经常都系等一个代表自己嘅代议士等咗出嚟，唔系自己要求一个出嚟。咁我觉得好弊翳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大家仲系留于佢嘅形象啦，道德个光环有几光啦，同埋个人品啦，同埋佢系咪一个扑街啦？我觉得呢啲系咪扑街都紧要嘅，但系我觉得唔系第一紧要嘅嘢咯。点啊鬼，好明显冇听我 live 啦，系咁叮我。等下先，可能有突发嘢话俾我听。屌，整张浸温泉嘅相俾我，喺度晒命。哦，人哋女嚟嘅，屌，正喎。咁好明显冇听我 live 啦。等我叫佢听先。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呢，即係我觉得个时代应该要变㗎啦，即係唔应该係再搵一啲领袖啊教主啊嚟即係带领自己。我觉得做政客亦都有咁嘅包袱嘅。个包袱就係、是、譬如做议员係除咗选嘅时候呢先至会话自己係服务緊嗰啲选民。咁但係当你做嗰个时候呢就係、是、带领緊啲选民㗎啦。即係其实长毛一个好嘅例子啦。即係就係话当选到佢嘅时候入咗佢嘅时候佢可以用佢一啲比较快嘅思维逻辑呢去欠缺好多解释同埋向公众一个讲法而自己有个諗法我未必係错未必话佢而令到好多人误解囉。而欠缺咗中間有個渠道呢係譬如長期地譬如就算你睇公民黨我見到啊楊岳橋佢都經常拍一啲佢嘅諗法或者佢喺立法會嘅講法比較淺白地呢係令到大家知道你做緊乜。Tanya 都係。但長毛呢就從來都係佢啲助理呢就當佢英雄咁樣淨係剪一啲英雄片段鬧人啦妙語連珠啦咁樣嗰啲片段呢就去滿足大家一個崇拜英雄嘅心態呢而令到佢有今日嘅生命嘅我認為。但係長毛其實唔係咁簡單㗎嘛即係唔係淨係得呢啲嘢大家值得欣賞佢㗎嘛。咁所以長期都係企得咁高嘅時候咁佢有啲解釋得俾大家唔清楚大家跟唔到嘅時候咪揦嘢囉。咁佢事后即係我唔知佢事后上返城寨讲啦因为佢当时冲动做一样咁嘅事未諗清楚又或者佢嗰啲论述係其实一早又有但係一早冇讲即係呢个就係佢欠缺咗向公众服务嗰个精神就係、是、多咗去带领公众嗰、那个嗰种态度。因为带领群众走去呢度走去嗰度呢呢个纯粹都系支联会嘅时候，嗰、那个时候嗰个对一啲佢嘅支持者嘅态度啊。支联会点样嚟嘅咧？支联会其实咪即系共产党咯，即系华叔长大嘅过程都系受呢一套嘅。咁佢难免咧就用呢一套嚟招呼翻佢啲信众啦。咁黄宗文亦都系咁啦。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我觉得大家俾你凑大咗咧。仲受呢一套呢一系啲群众冇戒奶一系呢佢哋仲当啲群众嘅細路仔。所以我觉得都系可悲嘅。即系觉得进步就唔争在呢一步囉。阿菲勒公道啲讲啊讲咗。炳良就话冇金钱不谈义气，冇利用价值不成知己。哇！你成日都讲埋呢啲阿妈女人，好似好有智慧咁啊！咁都好嘅，呢啲简单几句字就可以说明一切。咁但系唔系可以一啲好复杂嘅事情，用一啲好简单嘅嘢概括咗嘅，我认为就 所以我觉得呢个习惯呢，我哋个民族呢都好擅长，但亦都害死人㗎。我觉得即係成日呢啲几粒字嘅成语呢，就将嗰样嘢嘅複雜性简单化咗。即係例如君子不立危墙咁样，有好多解释嘅。喺唔同 situation 呢，你都係站于不败之地嘅。咁但係你见到熱狗，你真係君子不立危墙啦。咁但係你会唔会觉得係好高智慧先？我又唔觉啦。即係睇下你点样用。咁但係对于一啲唔係好识得用成语嘅人，咁乱用嘅时候呢，就比佢更加唔识嗰啲人就信咗。咁将成件事呢，就由 day one 就扭曲到去最尾，咁令到成个民族成代人都对嗰样嘢有误解啦。即係例如猪韵咯，俾人点个头都係因为阿次公话俾我听猪韵点解，我先知道猪韵係咁解嘅。咁如果我一早知道係咁解，我就唔会讲猪韵，我一定讲猪肝或者鸡肝。Ken 就话即係咁，你唔撚信胡须係拖23条，我係证明唔到，我唔係唔信，只不过我唔知啫。但佢係唯一讲到明会由白纸草案起草，而23条唔寫就係态度嘅问题。即係信唔信唔係我话信唔信嘅。即係我信唔信佢會咁做，其實佢真係有權唔係咁做㗎嘛，做咗特首之後佢有大啲壓力㗎嘛。即係我唔係唔信佢呀，我唔信得過中共。因為你一旦同中共合拍跳嗰隻舞呢，你去到嗰個 step 佢突然間改變咗個舞池嘅形狀，你就跳唔到嗰個 step 㗎啦。做唔到係能力嘅問題。請問邊個可以公開話唔立23条而又可以选得到呢？再咩再纠缠胡须要立23条，系唔系知政治嘅咪系点玩呀？系理念型嘅人大家系傾唔埋。咁其实我大早我都讲过呢，就系话即係你叫我揀我都會揀佢嘅，老實講。但係的確一定要有永遠嘅反對派，你先可以逼到佢找數㗎嘛。即係如果個個都好似你咁講，即係話佢咁樣做咪就係，即係個個都信嘅。當佢找數嘅時候，佢都估計到你，我、哦、因為咁啊，如果佢唔係啊，三個月都做唔到啊，即係俾一槍指住個頭去。可能遲啲做啦，遲啲又改返釋法呢咁樣。即係你都會好多 excuse 俾一啲當權者或者俾一啲建制派呢，我覺得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啱嘅態度囉。所以咪話你支持與否唔應該係一個敵對嘅層面，我覺得。即係只不過講個可能性出嚟啫。呢個係探長對撕裂嘅理解。但是所謂激進派不是那個諗法，眾志班人背後猛話老鬼阻住個地球轉，其實是想取代別人，即是同人不是同人兼容。我覺得這樣又沒錯，我覺得任何新的人去取代舊的都是理所當然的事，那有什麼問題呢？即係你係咪話佢哋唔夠坦白呢？探長，你對探討一個代議事同直接議事嘅分別，但係邊個會咁撚得閒日日去理啲細節？你有冇試過搵一日睇撚晒成個立法會開會？我試過一日半日嘅，都事實上施政報告你都唔會睇晒聽晒啦，所以市民係點會由專業議員帶領 喂，我觉得又唔系、哦，即系嗰啲专业议员佢所谓带领系个同步性嘅问题、哦，我觉得系，因为佢哋嗰个意志上咧，佢唔系由服务开始，佢系即系随时，因为佢系专业，你唔系专业，而你唔经过解释，我觉得呢个议员都系失职咯。因为你要解释翻啲对市民嚟讲好复杂嘅嘢，尤其是香港嘅政治对即系常喺常识层面系太过低嘅时候咧，甚至乎我都好低嘅时候咧，咁你系有必要咧，你个 movement 咧系要用一啲方法令到人哋明白你做乜先得噶。阿 Raymond 就话长毛企得太高。语言放脱节好难接受，我觉得佢企得高唔高，你识佢嗰日当日已经系咁噶啦。但系你好难接受嘅原因，就到呢个 moment， 你又觉得现实好紧要啊嘛。如果觉得现实好紧要嘅时候，你 day one 就唔应该投票俾佢啦。因为好多嘢都系现实系好紧要嘅，你应该投公民党。或者民建联可能接近现实多啲。同埋社民联实在太弱啦，得佢一个入到立法会，所以呢个亦都一个好大嘅问题。其实香港人讲政治都系十几年，仲系好幼稚又乱，好易俾人呃。冇啊，大家自愿俾人呃噶嘛，好多时都系。我觉得长毛嗰一代咧，佢嗰种崇高咧，就有时对一啲本身心底里面好实际同埋好功利嘅香港人咧，系格格不入嘅，即系老老实实，即系接受到长毛嘅，某程度都系发紧梦，即系有一个梦喺里面。即係好似有個夢想要改變嘅社會咁樣，但係當啲利益埋到自己身嘅時候，我覺得今日佢先俾人唾棄呢，都係好奇蹟嘅一件事嚟㗎啦。即係點解今日先有人講呢？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所講嘅進步囉，即係大家都肯為自己好實際嗰樣嘢坦白地講出一啲自己覺得唔啱嘅嘢，即係个时势就系咁样啦，个时势就系咁样慢慢变啦。政治哪会只谈理想不妥协？咁你咁讲实冇错嘅。取代别人系自己拎出比别人优胜嘅特性，唔系斋系有话唔好话自己。讲到旧就系原罪。咁你讲紧边个？你讲紧众志嗰啲 ？Vincent 话：，睇把声变翻四一咁啦，系啊，慢慢已经谢谢地啦。我把声都唔适宜开咪，其实都唔襟嗌。社会系要长毛呢啲人，唔可以个个都咁清醒，都啱啊。因为我咪就系正如我头先讲时装一样啫嘛，即系一定有啲。好强劲嘅抽击力先影响到成个时势，而嗰啲好强劲抽击力，素人系接受唔到嘅，只系得个睇字嘅啫。咁两种唔同嘅势力都有影响嘅时候，咁咪可以 inspire 到多啲人对个社会有承担，或者对个社会更加了解咯。嗱，讲到呢度咧，我把声又开始谢啦，突然间个 curve 系咁样，哇！所以呢，我读埋你哋最尾嗰个留言呢，我都要收皮啦。不过硬有啲係要最尾要讲埋嘅，保尾嘅。最惨我读个顺数啊，以为啊开会就係 TVB 新聞㗎嘛。哼 ,TVB 呢新聞佢点解会咁嘅影响力呢？就因为多数人啊话唔睇但又睇。即係講到自己好型咁樣唔睇 TVB， 但係又睇喎。即係有啲人呢，我最憎 TVB 又入去做喎，因為呢有人工㗎嘛。 咁佢冇办法噶咯，真系，咁啊注定系好堕落噶咯。咁咧原因就系政府又系唔发牌嘅一个问题啦，即系大家斗衰啊，真系。咁所以要首先即系 TVB 其实睇佢新闻冇问题嘅，但系你有独立思考先得，同埋你同事啊睇下 Now 啊，睇下 Cable 咯，咁唔系点？咁好啦，咁啊记得又要呼吁大家咧。又要 subscribe 我个 link 啦，睇下先，睇下点样可以做得到先。啊，有一版嘢咧可以咁样，我试下先，试下善用呢个技术先。嗱，咁我走之前咧，我会提大家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啦，仲有 like 我 page 啦，仲有咩啊？仲有 sponsor， 我迟啲我得闲，即系冇咁多嘢做嘅时候，我会再改善下个节目嘅软硬件啦、拍外景啦，呢啲我都想改善嘅。咁希望大家咧作出一啲实质嘅支持啦，咁咧同埋大家可以即系嗱，譬如阿 Otto 佢咧就好有心咧，就捐咗一个PlayStation 嘅 camera 俾我，咁我迟啲咧就搬埋个 PlayStation 嚟呢度做 YouTube Live 咧，就可以打住机咁样同大家做节目啦，咁可能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咁另外咧。就例如有啲另外一啲朋友咧，就會 sponsor 咗一啲gadgets 啊，即係一啲玩意俾我，可以喺個節目裡面嘗試下 unbox 啊，或者專登拍一啲 unbox 嘅片，即係增加大家嘅見識啊，同埋趣味性啦。咁所以咧，9/24咧個潛力都仲有喺度嘅，問題就係有冇時間同有冇資源去做啦。咁啊，好睇大家啦。咁咧就唔好忘記咧，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咁咧要 subscribe 好簡單嘅啫。咁咧就係大家睇到呢個表咧，你要吊吊地腳添，就略知一二啦。縮埋個頭先。咁咧就係贊助可以去呢個 PayPal 啦，同埋我主持過嘅地方，我集中發布就喺 Facebook 呢個 page 啦，仲有就喺 YouTube 嘅呢個 channel 啦，同埋 subscribe 呢個整個 channel 啦，咁就係要講嘢咧，就係咁多啦。咁仲有 Facebook 有關嘅，全部喺呢版見曬噶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咁我夾硬講埋把聲。擦擦地啲都仲要讀埋啲留言先走得喎。個 caption 好細呀，咁你返去再入返呢個9/24呢個 YouTube page， 你有自然會見到㗎啦。咁私通嘅存款呢就可以存去喺我呢個嗰度冇顯示喎。多謝晒。阿妹冇食麵呀，咁快食啦。喂，咁埋玩開心啲啦。拜拜。